下吧。吃，趁疆场，趁敢中热情。 Thank you. 将人马扎在阴空山下。这几天未见个回来，想是大王安然无事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我不免下山散漫一番。我说马的江海 公主 人马可齐， 俱已齐备， 带马下山啊， 带马下山啊。 Thank you.

这做什么？ 再次保家， 这 是怎样的保家呀？ 这叫做五保啊。 文保的好， 武保的好， 文保的好， 咱听说是武保的好啊！啊！ 叫个老夫心内叫，怕的是再战新兵刀。 下面请您欣赏京剧《红鬃烈马》里的最后一场戏《大灯殿》，张建国扮演薛平贵，王蓉蓉扮演王宝钏，邓敏扮演代战公主，严世奇扮演王允，吕欣扮演王夫人。 的德官官，何时高看这民患，让你在今天永不看那帮战的是王宝钏。 哎哎哎哎，这王宝钏也是你叫的？ 他是我的女儿啊。 这金銮殿上可不论亲戚， 叫什么？ 要叫娘娘千岁。 哦， 娘娘千岁，这不解了， 宝钏我的儿啊。 Yeah. 起火 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。 对喽。 哦，她就是咱们家大王爷爷常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吗？ 是啊。 那我得好好的瞧瞧。 哎，您好好瞧瞧吧。 Thank you. 他端端正正一朝天子，家多金銮宝穿缠娘上金殿呐、这是何人？ 这是代战公之，这是我母亲。 哦，这就是老太太呀，我们这给您呐。 哦，见礼了。 来来来。 你呀不配哟。 听众朋友，由张建国、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大灯殿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唱的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